你好，我是犀牛云许世伟。在上一章，我们实现了一个 mock 版本的服务端。接下来，我们将一步步迭代，把它变成一个产品级的服务端程序。我们之前已经提到，服务端程序的业务逻辑被分为两层，底层是业务逻辑的实现层，通常我们有意识地把它组织为一棵 DOM 树。上层则是 REST4 API 层，它负责接收用户的网络请求，并转为对底层 DOM 树的方法调用。上一讲我们关注的是 REST4 API 层，为了实现它，我们引入了 RPC 框架 REST-RPC 和单元测试框架犀牛 Test。这一讲我们关注的是底层的业务逻辑实现层。我们先看一下这一层的使用界面。从 DOM 树的角度来说，在这一讲之前，它的逻辑结构从大的层次结构来说只有三层 ：Document、Join、Ship。那么在引入多租户之后的 DOM 树会发生什么样的变化呢？比如，我们是否应该把它变成四层呢？也就是 Document、User、Join、Ship。我的答案是，多租户不应该影响 DOM 树的结构。也就是说，多租户只会导致 DOM 树多了一些额外的约定。通常我们应该把它看作某种程度的安全约定，避免访问到没有权限访问到的资源。所以多租户不会导致 DOM 层级变化，但是它会导致接口方法的变化。比如我们看 Document 类的方法，之前 Document 类接口看起来是这样的，你可以点击性文章进行查看。现在呢，它变成了这样，你可以点击性文章进行查看。正如注释所说的那样，传入 UID 是一种约束，我们无论是获取还是删除 Join 都会看这个 Join 是不是隶属于该用户。对于 QPaint 程序来说， Document 类之外其他类的接口倒是没有发生变化，比如 Join 类的接口如下，你可以点击进文章进行查看。但是这只是因为 QPaint 程序的业务逻辑比较简单，虽然我们需要极力避免接口因为多租户而产生变化，但是这种影响有时候却是不可避免。另外，在描述类的使用界面时，我们不能只描述语言层面的约定，比如上面的 Join 类，我们引用图形对象时用的是 Go 语言的 Interface， 但是是不是这一接口就是图形的全部约束呢？答案显然不是。我们先看一个最基本的约束，考虑到 Join 类的 List 和 Get 返回的 Ship 实例会被直接作为 REST4 API 的结果返回，所以 Ship 已知的一大约束是其 JSON 点 Marshall 结果必须符合 API 层的预期。至于在实战2的代码实现下，我们对 Ship 完整的约束是什么样的，也希望你可以思考一下，在留言里讨论。明确了使用界面，下一步就要考虑实现相关的内容。可能大家都听过这样一个说法，程序等于数据结构加算法，它呢是一个很好的指导思想。所以当我们谈程序的实现时，我们总是从数据结构和算法两个维度去描述它。我们先看数据结构，对于服务端程序，数据结构不完全是我们自己能够做主的。在36业务状态与存储中间件这一讲中，我们说过存储及数据结构，所以服务端程序在数据结构这一点上最为重要的一件事是选择合适的存储中间件，然后我们再在该存储中间件之上组织我们的数据。对于 QPaint 的服务端程序来说，我们选择了 MongoDB。 为何是 MongoDB 而不是某种关系型数据库？最重要的理由是因为图形对象的开放性，因为图形的种类很多，它的 schema 不是我们今天所能够提前预期的，故此文档型数据库更为合适。确定了基于 MongoDB 这个存储中间件，我们下一步就是定义表结构。当然表是在关系型数据库中的说法，在 MongoDB 中我们叫集合。但是出于惯例，我们很多时候还是以定义表结构一词来表达我们想干什么。我们定义了两个表 Join 和 Ship， 其中 Join 表记录所有的 Join， 而 Ship 表记录所有的 Ship， 具体如下，你可以点击进文章进行查看。我们重点关注索引的设计，在 Join 表中我们为 UID 建立了索引，这个比较容易理解。虽然目前我们没有提供 list 某个用户所有 join 的方法，但这是迟早的事情。在 ship 表中，我们为 DGID、SPID 建立了联合唯一索引，这是因为 SPID 作为 ship ID 是 join 内部唯一的，而不是全局唯一的，所以它需要联合 DGID 作为唯一索引。谈清楚了数据结构，我们接着聊算法。在程序等于数据结构加算法这个说法中，算法指的是什么呢？在架构过程中，需求分析阶段，我们关注用户需求的精确表述，我们会引入角色，也就是系统的各类参与方，以及角色间的交互方式，也就是用户故事。到了详细设计阶段，角色和用户故事就变成了子系统、模块、 类或者函数的使用界面。我们前面一直在强调，使用界面应该自然体现业务需求，就是强调程序是为用户需求服务的。而我们的架构设计在需求分析与后续的概要设计、详细设计等过程之间也有自然的延续性。所以算法最直白的含义指的是用户故事背后的实现机制。数据结构加算法是为了满足最初的角色与用户故事定义，这是架构的详细设计阶段核心关注点。我在文稿中放入了一些典型的用户故事，你可以点击进文稿进行查看。这些算法的表达整体是一种伪代码，但它也不完全是伪代码。如果大家用过 Mongo 的 Shell 的话，其实能够知道这里面的每一条 Mongo 数据库操作的代码都是真实有效的。另外从严谨的角度来说，以上算法中凡是涉及到多次修改操作的都应该以事务形式来做。比如删除 join 的代码，你可以点击进文章进行查看。假如第一句 join 表的 remove 操作执行成功，但是在此时发生了故障停机事件，导致 ship 表的 remove 没有完成，那么从用户的业务逻辑角度来说一切都正常，但是从系统维护的角度来说，系统残留了一些孤立的 ship 对象，永远都没有机会被清除。考虑到底层的业务逻辑实现层已经支持多组户，我们网络协议也需要做出相应的修改。这一讲我们只做最简单的调整，引入一个 mock 的授权机制，如下： authorization qpaint stop 尖括号 uid。 既然有了 authorization， 那么我们就不能继续用 isdrpc.env 作为 RPC 请求的环境了，我们自己实现一个 env， 如下，你可以点击进文章进行查看。把所有的 isdrpc .env 替换为我们自己的 env， 再对代码进行一些微调，我们就完成了基本的多组户改造。改造后完整的 REST4API 层代码如下，你可以点击进文章进行查看。总结一下今天的内容，今天我们主要改造的是底层的业务逻辑实现层。一方面我们对使用界面做了多组户的改造，多组户改造从网络协议角度来说主要是增加授权，从底层的 DOM 接口来说主要是 document 类增加 UID 参数。另一方面我们基于 MongoDB 完成了新的实现，我们对数据结构和算法做了详细的描述。要更完整了解实现细节，请重点阅读以下两个文件，你可以点击进文章查看他们的地址。如果你对今天的内容有什么思考与解读，欢迎给我留言，我们一起讨论。下一讲我们继续我们的实战。如果你觉得有所收获，也欢迎把文章分享给你的朋友，感谢你的收听。